今日要去要同大家讲系马可福音嘅十二章同埋十三章。嗱，我哋嘅主题系叫做救主嘅挑战，但系有个副标题啊，好有趣，叫做前辈永活同埋系独一。点解有咁奇怪嘅副标题嘅？嗱，我哋等阵系会解释，但系先睇一睇。呢四样嘢当中，其中有一样系咩啊？系永活，系永生，系讲到复活，系由于耶稣基督嘅复活，以致我哋每个人都有永生嘅盼望。嗱，所以都唔好话今日嘅信息系完全唔应接，起码系应咗四分之一嘅节。嗱，大标题就系救主嘅挑战，系耶稣基督系被犹太人嘅领袖又一次系挑战。如果你们记得我们讲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曾经讲过耶稣基督是被很多犹太人的领袖挑战，记不记得？记不记得耶稣基督是医好了一个瘫子，医好了瘫子之后，不单止医好这个瘫子，耶稣基督还赦免了他的罪。这就大件事了，因为文士说耶稣基督是讲了浅妄的话，除了神还有哪一位是可以是赦免罪，所以他们就批评耶稣基督。批评了之后，接续发生的事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批评耶稣基督和税吏一起吃饭。耶稣基督就说，我是来召罪人，没有罪的人是不需要我。这个是讲得很清楚，其实就是讲明了给我们看耶稣基督在世的事工是什么？是一个赦罪的事工，是一种新的教导来的。由耶稣基督之前怎样是赦罪啊？你是献祭啦，你是靠自己的行为做一个好人啦，守律法啦。耶稣基督来到说，我的新教导就是要赦罪，冇罪嘅人唔需要我。世上冇罪嘅人嘅，其实就系唔认罪嘅人系唔需要耶稣基督，认罪嘅人先至需要耶稣基督。呢一个就系耶稣基督新嘅教导，同旧嘅教导系好相对嘅。旧嘅教导喺度讲第二、第三章都有嘅。记唔记得耶稣基督同门徒经过啲麦田嗰阵时，呃咗啲麦穗嚟到食，又俾法利赛人嚟到闹佢哋。就是说你怎可以在安息日做事？因为我们要守法的嘛，我们靠守法来成为一个义人，你怎可以在安息日做事？耶稣基督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大卫王在位的时候走入圣殿，他是饿了，他是都有拿到陈设饼来吃，而没有被神惩罚他。耶稣基督说，我自己就是安息日的主，我是还高过地位，高过是大卫。安息日是为人而设，而不是人为安息日而设。经过这件事之后，立即他在这会堂那里就医好了一个枯干手的人，就在安息日医好他。这两件事又给我们看到旧的教导是怎样，就是那些法利赛人是靠守法，然后全节经文全个结构的当中是讲什么？新和旧是不可以混在一起，新的布不可以缝在旧的衣服上，新的酒不可以倒在旧的 酒袋里面。新的教导，耶稣基督这个赦罪的教导，是将会是使犹太人领袖那些旧的教导是完全是毁灭。这个就是第二章和第三章的教导。今天也是一个挑战，也有很多人在挑战耶稣基督。第一个挑战是什么？第一个挑战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和希律党的人走去问耶稣基督，究竟应不应该是献祭给该撒，献这个纳税给该撒。这个问题很难答的。如果耶稣基督说应该是纳税给该撒，犹太人不肯放过他的，犹太人是不喜欢是纳税给 比是罗马人罗马政府，所以不会放过他。但是如果耶稣基督说是不应该是纳税的话，那他就抵触了罗马政府 的律法，他就周身不掂。如果你看回转头很有趣的，第二第三章的这个结构和十二十三章的结构两个是有很有平衡的一个对比。讲到税纳税，耶稣基督和税吏吃饭，你见不见到那个对比？头先说耶稣基督和门徒经过和田呃了些蜜水来到吃，被人骂耶稣基督是举了个例子，是什么人的例子？大卫的例子。等阵你会见到大卫这个名字在十二十三章都会出现，所以你见到马可真的很被心机是形成了这个平衡的对局，有两个是大家是呼应的一个结构，一个在第二第三章，一个是十二十三章。说回转头应不应该纳税，这个是一个陷害耶稣基督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由这个叫做是撒都该人问耶稣，但我们知道撒都该人是不信有复活的，是犹太人的领袖，但他们不相信复活，但是他们走来问耶稣基督有关复活的事，很明显这个是有阴谋在里面，亦都是一个对耶稣基督的一个挑战。第三个问题就是一个文士走来问耶稣基督哪一条律法才是最大，这个亦都是不容易答的。在马太福音22章35节是讲同一个经文的故事，讲到是有一个律法师是走来试探耶稣，看得到这个是一个试探来。如果耶稣基督答其中一条是最大的律法的时候，他们可以说咦，那耶稣基督不是贬低了所有其他的律法？但如果耶稣基督不答的话，又会觉得耶稣基督是无聊。所以今天的主题又是一个挑战，是耶稣基督的挑战，给耶稣基督的挑战。我们一起来看看为什么今天的经文会这么怪呢？叫做石头、钱币、永活和独一。马可又是将七件事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是首尾的结构。第一件事是跟石头有关，其实第一件事本来是讲一个葡萄园的园主差派了自己的外子去个葡萄园的园户那里去收葡萄的果子，结果不单止这班园户不给葡萄的果子，还将这个外子是打死了，是将他是扔了出去的园外。这个就是讲给我们听，神差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是被犹太人杀了，是一个预言来的。然后经文怎么说？他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房角石是一个建筑物里面最根基 的石头来的，是最主要的石头。这块是被犹太人所弃掉的石头，就是耶稣基督居然是变成了房角石。这个是第一次是讲到石头。第一个故事和第七个故事是有连带的关系，都是讲石头。第七个故事讲什么石头？是讲到圣殿被毁的预言。当圣殿被毁之后，将不会有一块石头是在另外一块石头的上高。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给的预言。所以第一个故事和第七个故事都是讲石头。第二个故事和第六个故事呢是讲钱币，很有趣，都是讲钱币。刚才说希律党的人和法利赛人走来是想陷害耶稣基督，问他应不应该纳税给该撒，耶稣基督就问他们拿了个钱币来看，他说这个钱币上高刻住哪个人的像，刻住哪个人的名字，你就给哪个咯。这个是第一次是讲到钱币。第六个故事又怎么会讲钱币啊？记不记得是一个寡妇，这个寡妇是欠了两个小钱是给神， 耶稣基督说这两个小钱是比任何人比的都是更多。所以第二个故事和第六个故事都是有讲到是钱币。第三个故事和第五个故事呢都是讲到一些名分的东西，但是由名分就带出了永生的讯息出来。在这里第十二章十八至到二十七节是讲到夫妻的名分，究竟我们结了婚人在地上第日复活了上到天堂还有没有这个名分，还有没有这个名分呢？这个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讲什么名分？是大卫和耶稣基督的名分。大卫是犹太人的王，我们知道尼赛亚将会由大卫是的家庭，大卫的这个血脉是得到是这个王位。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后裔，但是经文又告诉我们大卫称耶稣基督做主，很奇怪的、这个的关题。所以这节经文是记载在十二章三十五至到三十七节，由这个名分又会见到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是自有永有，是永活的主。全部经文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在这里首尾对偶的中间，在这里十二章三二十九至到三十四节是讲给我们听什么是最大的诫命，就是全篇经文最重要的地方。等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个是题目，就是石头。这个经文是记载在十二章一至到十二节，第一次是讲到石头，就是这个房角石。其实经文是讲这个葡萄园的园主，有一个人他是盖了一个是葡萄园，他周围是立了一些泥巴，是这个叫做是 fence 那些泥巴，然后他在这个池在这当中掘了一个是酒池，跟着他起了一个是盖了一座楼，然后他就租了出去给一些园户，自己就走了出去国外。跟着时候到了，他就派他的仆人走去这个葡萄园那里去收这个果子。如果你记得的话，其实这个故事和我们上一次讲的故事又很相似的。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去到无花果树下，想在这无花果树上找果子？这一个园主亦都是去派他的仆人去这个园里面去收果子，但他收不到。因为为什么？因为那个园户是很可恶，将那个仆人打了一餐，然后空手而回，不给果子给他。于是这个主人又派第二个仆人去，今次是打伤了他的头，还凌辱了他一番，然后才给他走。当这个原主是给第三个仆人去收果子的时候，甚至这个园户将这个仆人杀了。跟着这个原主再继续有送很多的这个仆人去收果子，不是打伤的就是被他们杀死了。于是这个原主怎么说？他说我还有一个外子，我还有一个仔，不看真面都看佛面啦，所以如果我是将这个爱子送到他们那里来到收这个果子，他们一定会给面的。结果怎样？他们见到了这个原主的仔，他说、这个人就是将来承受产业的咯，如果我们杀了他的话，产业就是等于是属于我们。于是他们这帮人连原主的仔都杀了。其实这个故事是讲给我们听什么东西？是一个预言来的，就是好像神一个又一个将先知是送去犹太人那里，是劝他们去改过。但是犹太人肯不肯改过？有没有属灵的果子？完全都没有。他们将这些先知一个一个不是打伤的就是凌辱，不是凌辱的就杀了。最后耶稣基督是将耶稣、最后神是将耶稣基督是送到去以色列人那里， 結果怎樣？都是同樣是被猶太人殺了。這個經文就說，匠人所棄的石頭已經作了防國的頭塊石頭，就是說當猶太人殺了耶穌基督，當他們是將這塊石頭是遺棄了，反而透過耶穌基督的死赦免了我們所有人的罪，以致當他復活的時候，他就成為了神救恩當中的防國石。我們每一個人都要透過耶穌基督才是能夠是得救，這個就是為什麼他成為是防國石的原因，是最主要是救恩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透過他才能夠得救，沒有人能夠是不透過耶穌基督而得救。其實這個防國石的經文早在舊約已經有，早在舊約已經預言有一位尼賽亞會來到世上，他就是防國石。這個經文就是記載在詩篇118篇第22至23節。我們講了一半的石頭，還有那半的石頭是怎樣？耶穌基督給了一個預言，由於見不到猶太人是有屬靈的果子，災難將會來到。在到主後70年，羅馬兵是攻入了是耶路撒冷城，是將這個是聖殿是夷為平地。當時的聖殿是著了火，焚燒燒著了。我們知道聖殿裡面是有很多是金器啊、銀器啊、金漆輝煌，當那些銀、那些金器是被火燒了之後就開始溶，溶了之後是怎樣啊？是滲入了那些石頭的瘌的當中。所以當羅馬兵是去到聖殿那裡毀壞了聖殿之後，他們要拿到那些金，唯一的辦法是怎樣才能夠拿到這些金啊？就是將這些石頭全部打冧曬，才可以拿到石頭縫裡面的那些金。結果就是這樣，是應驗了耶穌基督的預言，沒有一塊石頭是能夠在另外一塊石頭的上高。很有趣，兩邊都是講到石頭，一邊是耶穌基督所代表的防國石，另外一邊是聖殿的石頭，沒有一塊在另外一塊的上高。但看上來你會覺得兩種石頭好像毫無關聯一樣，但如果你想深一層是很有意思。猶太人本來應該是接受這一位防國石耶穌基督，以致他們的罪能夠得赦免，這樣才能夠是得救。但他們怎樣？他們是死靠自己守律法獻祭。記不記得上次跟大家講無花果樹的咒詛之後，聖殿 是耶穌基督是潔淨聖殿。為什麼要潔淨聖殿？記不記得我講個原因不是話因為那些商人在做生意，要潔淨聖殿的原因是因為猶太人以為獻祭就可以是贖罪，贖完罪他們又去犯罪，根本是沒有內心的改變。這些獻祭是沒有用的，所以耶穌基督是要潔淨聖殿，所以聖殿最後是會被毀。到今時今日，猶太人仍然是沒有聖殿來到敬拜，就是這個原因，因為他們太著重這個敬拜獻祭的儀式。所以與其他們應該將他們的信心放在這塊防國石，放在耶穌基督的身上，他們將他們的信心放在聖殿上高，以致導致聖殿被毀，沒有一塊石頭在另外一塊石頭的上面。這一個就是第一個信息，是有關石頭的信息。第二個信息是什麼？是關於是錢幣。我們講話希律黨的人和法利賽人來到問耶穌，究竟應不應該是獻是納稅給是該殺。我們知道這班人不懷好意，但他們嘴好甜的，先禮後兵，叫耶穌做夫子，跟著跟耶穌講，他說你是一個誠實的人， 你是不殉情面。怎样叫不殉情面？不殉情面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会揸正来做。另外他又说你是不会看人的外表，你是会诚实地传神的道。所以不如你告诉我们应不应该纳税给该杀。刚才讲耶稣基督问他们拿了个钱币来看，就说属于该杀的就给回该杀，属于神的你就给神咯。嗱，我哋見到其實呢啲猶太人睇錢睇得好緊嘅喎，到今時今日猶太人睇錢都係睇得好緊。嗱，佢哋好多時認為點啊？獻咗祭俾獻咗呢、這個啊奉獻咗俾神，就冇錢去納税，納咗税又冇錢獻祭俾獻奉獻俾神。嗱，有一個例子我哋睇到佢哋呢種心態。在度馬可福音七章十一節，記唔記得佢哋話咩啊？如果我哋奉獻咗俾神，我哋就冇錢供養父母噶啦。如果我哋供養父母，就冇錢係獻奉獻俾神。所以最後人嘅律法，猶太人作咗條律法出嚟講咩啊？就係話，若果你係奉獻俾神嘅話，你可以唔供奉父母。但係耶穌基督呢度嘅教導係講咩啊？屬於該殺的被該殺，屬於神的是被神，屬於人的東西是被人，屬於神的東西是獻給神。你奉獻給神和你在地上的債務是完全無關的，你可以要供奉父母，你可以要納稅，但是和你的奉獻應該是完全是無關的。另外一個故事關於銅錢的，就是那個寡婦，耶穌基督坐在那裡，坐在這個銀庫的前面，看人家是扔一些錢進去個銀庫裡面，看他們怎樣奉獻。見到這個是寡婦，是投了兩個小錢。我們看看兩個小錢其實是有多少錢先。原來一個銀錢就是一日的工資，兩個小錢其實是一個銀錢的1/100，所以兩個銀錢兩個這個小錢其實是等於人一日的工資的1/100，不是那麼多錢的。人來說現在的工資多少？可能100-200元閒閒地，1/100是怎樣？1-2元而已，他就奉獻了是給神。但是耶稣基督说他所奉献的是比所有的人更加多。耶稣基督不是看你的数目，你是奉献了100元啊、1000元啊，定是怎样，他是看你的心意。我们知道寡妇是不是那么多钱，我们知道犹太人不是好像我们现在这样，个老公又有一份工，个老婆又有一份工，个老公失业，个老婆还可以支住个家，支撑住个家。猶太人不是這樣的，男人工作，女人不工作。所以當一個寡婦是沒有了她的丈夫的時候，她是沒有人來到 support 她，沒有人支持她，所以是非常之窮，非常之是困苦。耶穌說她那兩個小錢是她用來養活的，她是不夠的，但她仍然是將兩個小錢是奉獻了給神，所以她所奉獻的是比任何人都多。如果你留意的话，今天其实所有的经文都是讲人和人的关系，和人和神的关系。不信你看看，等阵我们会讲最大的律法是什么？是爱神，是尽心尽意尽性爱神。其次是什么？要爱人若己，又是和神的关系，和人的关系。今天现在这里讲的也都是和人的关系，和神的关系。讲这个是钱币。头先讲应该归该杀的就归该杀，应该归神的就归神，即是说应该归人的归人，应该归神的归神。我们在美国应该是归美国政府的就归美国政府，照样要纳税。保罗在罗马书13章说，当顺服地上一切掌权， 神是将这些掌权的人是放在我们的工作的岗位上，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应该绝对是顺服这些掌权的人。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彼得亦都说要顺服人的一切的制度，不是说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就可以不顺服地上的事，我们反而是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所以人和人的关系，我们就是要怎样，属于人的事是给人，属于神的事是给神。那么同神的关系又怎样，要好像寡妇那样，就是将最好的给神，而不是剩余下来的才给神。这个就是前辈的教导。第三个首尾结构是说什么？是说表面上看上来是说名分，但是实在是说什么？是永生的教导。我们见到这一段的经文是说到有些人叫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是犹太人的领袖，但他们和法利赛人不同，撒都该人是不相信有复活的事。在《使徒行传》23章8节告诉我们，那些撒都该人是不相信复活，亦都不相信是有天使，不相信是有鬼魂，但是法利赛人就全部相信的。这些撒都该人是来到是问耶稣，有一个是很怪的例子，他说有一家人是有七兄弟，那个哥哥娶了一个太太，他就死了，死了之后他是没有仔女是送终，是这个是承接他的家业。咁於是根據猶太人嘅律法點樣啊？《申命記》25章5至10節，嗰個細佬應該係娶咗呢個遺孀，係替呢個哥哥嚟到傳宗接代，生咗個仔係屬於佢哥哥。咁所以呢個細佬就娶咗呢一個係遺孀做太太。嚇！唔知點解佢又死埋喎。跟住佢又有個細佬，第三個又娶咗呢個女人做妻子。如是者一个一个咁死，七个系都同呢一个女人系结咗婚。嗱，呢一个撒都该人嘅问题就系，若果将来系复活上到天堂，究竟呢个女人会系边一个兄弟嘅太太？嗱，耶稣基督即刻就闹佢哋，话佢哋唔熟圣经，话佢哋系唔晓得神嘅大能。佢话原来，在天上我们复活了之后是没有嫁没有娶，是没有夫妻的关系，就是好像天使一样，天使是没有嫁没有娶。所以耶稣基督说他们是不明白圣经的教导。跟着耶稣基督是讲了是一节的经文，引用了一节的经文，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记不记得神在这里荆棘火焰里面是跟摩西见面，神就跟摩西说，我就是那位自有永有的神。他还说了一句，就说我是阿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我们听得上来好像不觉得那么奇怪，因为中文是没有文法的，你看这些经句里面你看不到文法的，但是如果你看希伯来文你就看得明白是有文法的。神是用了现在式，我现在仍然是阿伯拉罕的神，我现在仍然是以撒的神，我仍然是雅各的神。这个令到人家就很费解，因为当神是跟摩西是讲说话的时候，阿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已经是死了的，但是神仍然是用现在式告诉他们，我就是阿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唯一的解释是什么？阿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是仍然活着，仍然活着。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都说我们的信徒是有永生的盼望，今天 是这个复活的主日，我们说主是复活了，以致我们是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信神的人都是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将会是永远活着。当然不信的人也都是会永远活着的，但他们会永远是与神是分离，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耶稣基督 似乎仲怕是听不明，再继续讲多一句，他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嗱，呢个就讲得好明白，我哋每一个人都是永活的人，我哋永远是有一个活着的生命。嗱，咁呢个关系的下半橛系讲咩啊？下半橛又讲另外一个关系，上半橛是讲夫妻的关系，下半橛是讲耶稣基督同埋大卫的关系。喺度马太福音22:42，耶稣基督曾经是问法利赛人，他说究竟基督是从哪个而来？他们都懂答，那些是法利赛人都懂答，是由大卫而来，因为旧约的经文都说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他们绝对是明白的。但是耶稣基督跟着问他们，他们就不懂答。为什么在这旧约里面，在诗篇110篇里面，大卫是叫耶稣基督是做主？他们就不懂答。在这里诗篇110篇第一节说什么？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就是这节经文，主对主说。有很多诗篇的经文都跟弥赛亚是有关，例如是诗篇第二篇、第22篇、45篇，还有72篇和110篇，都是讲弥赛亚。但是尤其是110篇是讲得特别的细节，讲到这位弥赛亚是怎样啊？他是主，他是神，他是坐在神的右手边，他是一位掌权的，他是管辖这个世界，他是一位祭司，他亦都是一位是审判者。去到末世的时候，他将会是审判列国，他将会是审判是全个世界。记不记得我们讲启示录的时候讲过，耶稣基督将会回来，在末世是会审判是列国，是审判全世界。所以这里所讲的这一位是哪位啊？别无他位，就是耶稣基督。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诗篇110篇是最被新约的作者所引用的经文，就是这样解。我们如果再看回头先的经文，诗篇110篇第一节说什么？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识得希伯来文的人一看这节经文，就知道第一个主是神自己，因为所用的就是那一个字，只有是神才可以用。记不记得跟大家讲过，神的名称是很神圣，一般的犹太人不够胆读的，所以他见到那个字他不够胆读的，那个就是忌讳的原因。但他们不够胆读这个字，所以一见到这个字，大家就知道一定是属于神。在这综合中文的和合版是将这个字是译做是耶和华，所以如果你看中文版和合版的诗篇110篇，你会见到耶和华对主说，你不会见到主对主说。这个是绝对正确的翻译，但是原文是主对主说，第一个是属于神。咁第二个主又系咩意思？第二个主系 Adonai。 嗱，呢个字亦都同大家以前讲过，犹太人读圣经见到呢一个系好神圣嘅神嘅名字，唔够胆读嗰阵时，佢哋会点读啊？就会读 Adonai 呢个字。所以嗱，呢一个作者系边个？诗篇110篇嘅作者系大卫。我哋点知道系大卫？如果你睇翻今日嘅经文，马可福音12:36，耶稣基督点讲啊？话大卫被圣灵感动说的话，好明显啊！作者系大卫嚟嘅，诗篇十篇啊，110篇。嗱，如果大卫叫呢一位做主，而呢一位又坐喺度神嘅右手边嘅，呢一位系边个？唯一的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耶和华就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一位格，和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格耶稣基督讲说话，你坐在我右边，我要将你的仇敌当你的脚凳。这里说给我们听是什么呀？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但是大卫又称耶稣基督做主，很明显在大卫之前耶稣基督已经存在。在玛利亚怀孕生耶稣基督出来之前，耶稣基督已经存在，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自有永有的主。说到自有永有，记不记得刚才我们说出埃及记第三章是讲到神和摩西说我就是自有永有的主，带出了那节的经文就说什么，我是亚伯拉罕的主，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所以不单止耶稣基督是那位自有永有的主，所有信他的都会是能够是得到是永生。很有趣，刚才讲过在第二章和第三章是讲那一个向救主挑战的信息的时候，曾经亦都提过大卫，记不记得？就是当、耶稣的门徒在那里呃了一些蜜水来吃，被人是被这个法利赛人来抨击的时候，耶稣就讲了一个是比喻，就是说大卫当年都在圣殿偷陈前饼食，何况我是安息日的主。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说他自己是高过大卫，而在今天的经文我们也看到大卫是称耶稣基督做主，耶稣基督的地位又是高过大卫。所以马可真的是我们看到他的那些结构真的非常非常精细。马可其实是我一个很想见到的人，如果我将来上了天堂，我会找马可问一下他，哇，你是不是真的摆了这么多这么精彩的首尾的结构在里面，会跟他一起谈一谈。今天经文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今天经文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十二章二十九至到三十四节，是讲出了什么才是最大的诫命。我们看到同样的经文是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在十二章二十九至到三十一节是耶稣基督自己讲的，他说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这一个就是耶稣基督讲。第二次讲的是什么？是那个文士，那个文士本来想来是试探耶稣基督的，他自己也都信了，于是他讲什么？他说的确是神是一位，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要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十二章三十二至到三十三节，耶稣基督见到他的回答怎么说？他说你是讲得啱，你离神的国是不远了，你离神的国是不远了。为什么同样的经文会出现两次？如果给我来讲，就当然是因为首尾对偶啦，去到中间的时候仍然是有个对偶给你看见两次。另外可以讲的是什么？是经文的重要性，所有重要的经文都会出现多过一次，所以给我们见到尽心尽意尽性爱神，其次爱人若己是非常之重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十二章三十三节原来是未完的。你知不知道十二章三十三节是讲多了一节经文，是马太福音是没有记载的。讲什么？他说就比一切的燔祭和各样的祭祀都好得多。如果我们真的做到爱神爱人，我们是比一切的祭祀一切的燔祭还好得多。这个就是马可的作品的精细的地方。记不记得上一次刚刚讲完什么？圣殿的洁净圣殿嘛， 就是那班人靠住是献祭，以为自己能够得到圣洁，其实不是的。耶稣基督说什么？最重要的是爱神爱人，这样才是最重要。如果你做到这个，是好过你是有献很多的燔祭，献很多很多的牛羊。其实我们这里见到是很有趣，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第二第三章都是讲一个挑战，那里的信息是讲什么？犹太人守法，但耶稣基督跟他们讲，你们靠守法不能够是得救的，你们是要透过我的赦罪你们才能够得救。这个是耶稣基督新的教导。现在今天的经文又是有什么信息啊？就是说你们不要只是靠你们献埋啲燔祭啊，同埋各样嘅祭祀，你哋要做到嘅系咩啊？系要爱神爱人，尽心尽意尽性咁去爱神。其次就系爱人若己。嗱，今日结束嘅时候，想同大家再睇一睇呢四样嘅标记。第一样嘅标记系咩啊？系石头。我哋嘅信仰嘅核心，我哋信仰嘅根基就系嗰块防角石。就是耶稣基督。今日是复活的主人，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而他的复活以致他成为这个救恩的防角石，成为这个救恩的根基。每一个人都要透过耶稣基督才是能够得救。第二个的象征是什么？是钱币。记不记得我们说带出的信息是什么？属人的东西是归给人，属神的东西是归给神，不要捞乱。而且属神的东西我们是要将最好的给神，而不是将剩余下来的给神。其实很多基督徒都犯了同一个的错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很多时候基督徒会问的，究竟你们说十一奉献是立了税之前呢，还是立了税之后啊？听过好多次的了，是吧？有时可能自己都会想一下，究竟是纳税前还是纳税后。如果你是这样想的时候，你就混淆了属神的东西和属人的东西。属人的是纳税的东西来的，属神的是归给神的，是将最好的归给神。就是好像那个寡妇那两个小钱一样，如果你在问究竟要立了税前立了税后，你就混淆了两样东西，你是斤斤计较，你不是将最好的是给神。这个就是钱币，这个钱币的信息。另外第三样东西，我们讲看上来好像是讲的名分，夫妻的名分和耶稣基督和大卫的名分，结果其实讲什么？是带出了一个永生一个永活的信息。不单止我们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自由永有，我们每一个信的人都会是能够得到永生。第四个信息是什么？我们信的这位神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是没有第二神的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心尽意尽性尽力地去爱他，其余是爱人若己。这个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了，但是不要忘记了马可摆在这里这节经文的后边那一句是说什么？如果我们真的做到爱神爱人，就会比一切的燔祭或者各样的祭祀都好得多。但很多时候我们说，哎，犹太人啫，他们以为献祭就可以变成圣洁，犹太人啫，基督徒不会这样想的了。其实那些基督徒很多时候都会有相似的想法的，要小心。犹太人就是想着怎样？我献祭献很多的牛羊，我犯了罪我就买多只牛咯，献了给神，我又犯罪了，我又买多只羊又献埋给神，我大把钱我就在这里献。但是不是真的有内心的改变。基督徒可能很多时候都会陷入同一样的想法，就是赦罪，太重要看赦罪。你不要误会我，赦罪是很重要的，我们的罪比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赦免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得赦罪太重的时候，就会忽视了圣洁。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当我们觉得怎样， 昨日的罪、今日的罪、明日的罪都被赦免。咦？咁咪好似有啲猶太人咁諗法，獻祭、獻祭、獻祭可以赦免啦，唔係真係自己有個改變。嗱，我下個禮拜開始就會同大家講利未記。嗱，而家可以先做一個廣告。利未記係好有趣嘅一部書嚟，係專門係講聖潔，一個聖潔嘅生命。大家唔知道，知唔知道？原來獻贖罪祭係獻幾多隻羊嘅？你知唔知啊？是獻兩隻羊的，是獻兩隻羊的。第一隻羊是獻給耶和華，第二隻贖罪的祭、贖罪的羊是獻給亞撒舍勒。亞撒舍勒是誰？沒人知道。但是你怎樣獻祭給耶和華？怎樣獻這隻羊給耶和華？你是宰了它之後，你是燒了它，是獻給耶和華。咁第二隻羊獻俾亞撒舍勒嘅咧，係點獻啊？你係將呢隻羊，係呢個大祭司雙手按住呢隻羊嘅羊頭，將啲罪係歸俾呢隻羊。跟住你點啊？跟住帶呢隻羊去曠野，去無人嘅地方，等呢隻羊走咗去，走失咗路啊，唔好再翻嚟啦。嗱，呢兩樣係象徵乜嘢嘢啊？獻俾耶和華嘅嗰隻羊咪幫你贖罪咯。啊，好多人就係睇得贖罪太重啦，冇諗到另外嗰隻羊，嗰隻迷失咗，永遠唔會翻嚟，孭咗你啲罪走咗去嗰隻羊，意表住我哋嘅罪應該係遠離我哋，唔會再翻嚟。嗱，呢個先至係使到我哋會得更加聖潔。如果我哋就係諗住赦罪啦，赦罪、赦罪、赦罪。不代表我們是會聖潔，我們是要罪遠離我們，就好像這隻亞撒舍勒的羊一樣，孭了我們的罪走出去很遠，不會再回來了，這樣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們大家都是不單止是有一個感恩的心，感謝神是赦免我們的罪，但是也有一個遠離罪的心，就是好像這隻亞撒舍勒的羊一樣。讓我們一起低頭禱告。主，我哋感謝你，感謝你俾我哋係馬可福音十二十三章，我哋清楚見到你俾我哋一個非常之清晰嘅信息，一個信息。主，感謝你喺度第二、第三章俾我哋睇到呢個信息，就係唔好好似猶太人咁樣，係諗住靠自己係能夠係守你嘅律法，以致係能夠成為一個義人。我哋係要係蒙耶穌基督嘅救恩。蒙耶稣基督的赦罪，而我们也是见到在第十二十三章，主要我们也见到有一个信息，就是虽然我们的罪是被赦免，但我们仍然是要小心，我们是要做到爱神爱人，要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神，其余就是爱人若己。主要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到的时候，就会比是献祭是比俾我哋獻千千萬萬嘅牛羊，更係蒙你嘅喜悅。我哋感謝你係祝福我哋馬可福音嘅信息，願你都係繼續祝福我哋利未記嘅信息。我哋咁樣嘅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義求，阿門。